航海出行啊、 嗯。 现在很多的旅行方式当有一种游轮的出行方式， 当然了， 越来越受大家的欢迎哈、啊。 是的，无论你是这个在大洋、嗯、还是在河轮上， 是是是， 对，一般我们走的可能都是离我们比较近的，像日本方向啊， 嗯、 啊，包括像什么这个地中海呀、啊、等等等等。嗯， 今天呢，我们邀请到了我们久违的好朋友哈、 嗯， 很长时间没有见他的，他带来了一位新朋友啊。 嗯嗯， 新朋友老朋友越来越多、嗯、就是一个朋友圈， 是，这就是一个圈， 对对。今天首先介绍我们的老朋友，来自明晨出发资深的领队，我们的李英，欢迎 欢迎， 谢谢谢谢谢谢，好久不见， 想念吗？ 对，非常甚是想念， 对不对？ 对 对, 对， 今天来好好唠唠啊， 好好 唠 唠 家常， 必须的、 啊、今天带来一位我们的新朋友哈、 啊、 他的名字好棒的名字， 对啊，叫多优， 金多优、 嗯、 像不像一个品牌的名字？ 是，真的 欢迎金多优，欢迎 欢迎 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像挪威镇游轮的华北区销售金多优。 游、哦、轮什么游轮？刚才您听 挪威镇游轮， 挪威镇游轮。那今天我们的这个大概内容了解了哈。我们的影儿带着咱们领队嘛、嗯、 对， 好好玩耍，游轮公司的哥们儿来了之后呢，说说怎么去欣赏游轮，玩转游轮。 对，这一趟线路好像不太一样。 是的、嗯、我们不一样嘛哈。 对，我们不一样、 嗯、我们都是行走的个人 ID 啊。 对对对，我们不一样。 时间的关系，对，是十分钟资讯之后，我们要听听二位精彩的游轮分享。 在这里你听到的不是简单的资讯，每天网罗世界各地旅行趣事、糗事、乐事，以娱乐麻辣的眼光看世界，就在旅行号新鲜资讯。 春节临近了，那记者了解到，春节期间呢，市网信办将与北京市各个区的宣传部门、网信部门紧密协同，组织网络媒体加大对各区传统庙会和非遗民俗等传统文化节目展演的网络传播，网民足不出户也可以感受到传统的庙会以及文化活动。像东城区的地坛春节文化庙会、西城区的场店庙会、石景山区的八大处新春祈福庙会、 哎呦、 怀柔区的红螺寺庙会、通州区的三教庙春节文化庙会，这就在我们家门口。 对呀、啊， 对，以及这个朝阳区的国际风情节、房山区的西山民俗文化节、昌平区的秧歌花卉、延庆区的市蒲园冰雪文化节、门头沟区潭柘寺祈福活动、密云区的农民艺术节等等，都会在互联网上有精彩的呈现。 乱了。 哦， 不知道怎么选了，哎呦， 是 精彩纷呈啊！ 是的，只有朝阳区是国际民俗文化节、国际风情节。 曾经离我也很近 啊，是的。 检疫部门呢提醒大家，出入境的朋友们一定要注意，哎，最近流感的防范啊。 嗯、对，我这刚刚得了流感，刚好 好一点了、啊， 对，好一点了。 嗯， 对，这个时候是传染高发期，你今天还落枕了，你小心。 哎呀，我躲避还麻烦了，你看看，你看怎么回事啊？ 嗯， 记者从北京出入境的检疫检验局获悉，2017年的12月1号至2018年1月16号，北京口岸共从入境人员当中啊，检出了流感病毒核酸阳性116例。 哎，这茬流感很厉害啊！ 就较2017年同期增长136.73%。 嗯， 医院非常的忙了哈。 嗯、 春节将至，检疫部门呢提醒入境的出入境旅客前往流感活跃度很高的国家和地区时，请尽量的避免前往人群密集的场所。 嗯， 如果有需要，要到有关机构接种疫苗。 对，不要小瞧这个流感啊！就这一茬流感，真的是它不光是感冒，嗓子疼， 就整个呼吸道都 疼，然后肌肉酸疼，疼的晚上睡不着觉，就真的很严重。 对， 嗯， 我昨天鼻子还流血了呢。 啊，是吗？哎呀妈呀！ 这是干燥的问题啊。 啊，好的， 嗯，小心， 你不要什么都赖到流感身上。刘伟说：“我并没有这个症状，谢谢。 是是是”对 对，北京出入境检验检疫局相关负责人介绍说，上述116例病例主要是来自日本、美国、加拿大、英国、法国等国家和地区，检出的流感病毒类型包括甲型 H1N1 亚型、甲型 H3N2 亚型和乙型流感，其中以乙型流感为主，占50.86%，甲型的 H3N2 亚型和甲型的 H1N1 亚型分别占了25.86%和23.28%。 这些挺吓人的，都是什么亚型、甲型的？ 对呀、啊，反正我也不知道，就是 小心 啊， 别离我远远的啊，都 啊，离大家远远的啊， 对。 我们发现近期本美地区像加拿大、美国流感活动度持续上升，且高于往年同期水平，像欧洲的北部、东南部以及东亚地区的日本等等的一些流感病例在持续增加，提醒大家去这些地方的时候一定要打疫苗了。 对，一定要打疫苗啊。 是一个暖和点的地方哈。 好的， 深圳特区。 深圳 啊，特真特区。 对，这个现在越来越多的这个自然景观有了红树林儿散。 红树林啊，这个深圳将建中国红树林的博物馆了。 哦，红树林博物馆， 空气一定很好。 对，它是绿的啊。 绿。 对，记者从广东省林业厅获悉，深圳将建中国红树林博物馆。中国国家林业局已经发函至深圳市政府，同意与深圳市共建此博物馆。 好，开会。 然后就不停的开会 布置。 对，布置 房子。 怎么把红树林安到这儿呢？ 对对对，设计师 也得给大家展现一下，是不是？ 对，就紧锣密鼓的开展啊。他们打算要建中国红树林博物馆，定位为国家的一级博物馆，国际一流的红树林科普教育中心，非常棒哈！世界红树林研究中心集中展示中国红树林保护宣教科研的成果，形成深圳生态文化的新地标。 哦，那看来这个红树林博物馆 很棒的， 地位非常的重要啊！ 是的， 中国红树林博物馆拟选址于深圳地铁九号线桥城东站的附近，用地面积6.18万平。方米，规划客流量大概是200万人次每年。 再去深圳特区的时候玩耍的时候，去红树林看看去哈。 是的，可以去看看啦。 第三条来自新疆哈，那天应该是这周六啊、上周咱俩说新疆来的吧？ 是是是，说新疆那自驾线路吗？ 对啊，奎屯嘛。 奎屯 很好的，去看看哈。 对啊，奎屯真的是非常的美啊。 新疆有两个自驾线路呢，入选了全中国精品的线路。 哦，真的吗？ 莹儿，您得听听这。也得组织组织自驾嘛，对对 对 对 对，这个除了国外国内也可以走、啊、 自驾一下啊、怎么回事？道上说说啊。 对，在国家旅游局、国务院扶贫办近日联合推出的中国西部行自驾游10条精品线路中，新疆两条线路因既满足人民群众的消费旅游消费新需求，又带动了更多贫困地区和贫困人口通过参与旅游、发展旅游来促进脱贫而入选了。 哦，它意义很非凡哈。 对， 记者也闲不住啊。从新疆旅发局获悉，此次入选的南疆线路是库尔勒至 和田， 大概停长1800公里。 哎呀妈呀，比我回家都远呢， 远多了哈。主要节点包括库尔勒、轮台、库车、阿克苏、阿图什、喀什和和田。沿线主要景区有这个孔雀河、铁门关、库车大峡谷、喀什老城，还有这个塔克拉玛干沙漠等等的哈。沿途可以辐射带动的贫困地区很多的一些。就是大家可以去就业呀， 对， 经济也都提起来哈， 对，然后好多当地的老乡民众们就可以这个再就业脱贫了嘛， 对， 是是， 没错。 另一条呢，这个就是丝绸之路河西走廊线，其中包含新疆路段。丝绸之路河西走廊线呢，是指从甘肃兰州一直到新疆霍尔果斯这一段，全长大概是3200公里，由连霍高速、京新高速组成。 一人一听，哎呀， 哎呀妈呀，这太远了， 这瘦好几斤。 哎呀妈呀，对， 挺累的， 真是啊。 对对， 这个其中呢，包括了很多重要的旅游城市和节点，包括新疆段啊，有吐鲁番、乌鲁木齐、那拉提草原、伊宁、霍尔果斯等等。沿线的景区包括吐鲁番葡萄沟、坎儿井、天山天池、国际大巴扎、那拉提草原、霍尔果斯口岸等等。 我个人喜欢这条线。 我也是。其实还有更多的线路可以供大家选择。 对对对，南疆北疆辽阔无边哈， 真的是， 大家去新疆感受吧。 去新疆还真得自驾，因为太大了， 太辽阔了哈。最后一条信息来自于美国阿拉斯加的事情哈。 对， 阿拉斯加以南的海域最近发生了7.9级的地震。 哎呦， 挺敏感。 好吧，这个美国地质勘探局地震信息网23日测定说，阿拉斯加州科迪亚克岛东南280公里处海域，当天凌晨发生了7.9级的地震，目前尚无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报告。 对，受到这个海啸预警之后，阿拉斯加的应急管理中心的这个办公室要求住在阿拉斯加湾的沿岸的居民呢，应尽快向内陆或者地势相对较高的地方转移。 是的， 目前太平洋海啸预警中心已经取消了海啸的预警。 那阿拉斯加呢位于太平洋火山地震带上，就坐上了。 就在这。 对， 没办法啊，由于地壳板块相互的碰撞， 对、 啊，这个长约4万公里马蹄形地震带沿线频繁发生地震和火山爆发。 哦， 估计当地的居民也已经习惯了。 是的，也希望大家呢，因为就在这个地方居住哈、嗯，多多做好防护工作哈。 对， 今天我们主持游轮已经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准时大陆基地做了预报， 来 看看各位好朋友们。有没有坐过游轮的体会哈？ 有，现在游轮越来越火了。 中老年朋友是吧？ 对，中老年朋友。 那这个我先来一个 、啊，你先来一个。 喋喋不休的老太太， 嗯， 都可爱啊哈， 嗯、 张罗事儿哈。 对， 哎，我们做饺子的进我们家吃来的那种感觉哈。 对，你们家还有点馅儿吗？借点儿。 对，闲人马大姐类似那种的哈、嗯。老年妇女可以说是非常偏爱游轮了。他说自由行，嗯，如果去的话好不好？他是这样一个感觉，他就另外一个考虑说的这事儿、哦。 嗯，是的， 对， 自由行当然可以 得有经验啊。 对，雨杰说了，说明天24号有地中海游轮的收听号，深、 哦、 圳到岘港的蛟龙湾，同线路的有吗？有吗？有吗？有吗？ 着急， 对， 英雄帖， 对他自己去，然后一看全是老头老太太，不是。 也有年轻人了 也有年轻人， 再来一个、啊、 慢慢偶遇吧。 再来一个叫做程程程宽说、嗯、趁着我还年轻，我是97年的，多去几次属于自己的旅行，才20岁哈、嗯 哦， 带着自己另外一半，都另外一半了20岁。 哎呦我的天哪！ 带女朋友乘坐处女星号游轮去日本， 嗯， 一次独特的旅行体验， 不错不错不错。 对，嗯、这个20岁呢，可以检验在游轮当中你们相处是否和谐。对， 是周头真人，哎，20岁都有女朋友了， 俺那时候还面朝黄土背朝天的看着太阳。 哎呀，行了，你咱们不是一家人好吗？ 哎，那个周头，你控制一下你自己情绪，啊、 对你控制，你比人大30多岁呢， 别吓到两个嘉宾，你真的是。嗯赢来了，这赢了、 啊！是。 结伴旅行的开山始祖，勇闯非洲的奇女子，把世界塞进背包的行者，旅游社区领军人物，行摄中国500天的牛人，今天他会是谁呢？神秘大来宾。 写的也好，唱的也好， 看海、 啊、看海， 对， 今天我们真的是 的， 对，今天是坐着大的游轮去看海、 的 感觉完全不一样哈。 对， 我们俩看海呢容易走丢了，俩向导带着咱俩去， 对， 那太重要了， 对，我们沿着那个浮标走对，我们一人抱个浮标， 太惨了吧其实 相反，我们是漂流一种， 有了二位我们就不用带着浮标了，浮标跟着我们走、 是的， 介绍一下啊，我们的老朋友、好久没见的莹莹，欢迎！ 欢迎莹莹， 谢谢大家，谢谢大家，听众朋友大家好。 哎， 凌晨自驾超级 super 资深领队， 是的。 另外一位哈，我们的金队哦， 对，欢迎， 谢谢大家， 欢迎悠悠。 好像女孩的名字 是啊， 那个介绍您、那个介绍您的身份再来一遍、 对，再来一遍、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 NCL 挪威真邮轮公司华北区的销售，我叫金多优、 真好，一听就学霸类型的销售、 对， 特别讲究哈、 对，是的、就是非常诚恳的给大家推荐， 对，非常非常好， 对， 那个微信留一下一会儿啊， 上传 可以有，今天我们说邮轮啊、就是我觉得，就是刚刚道道说了一句，其实我有这样的想法。 嗯， 上游轮很心情很好，是不是？真的是年龄偏大的朋友会多一点，莹儿或者悠悠，你们觉得这个感觉？ 我先说一个事儿、 啊， 就是我之前在那个，我也是去阿拉斯加坐游轮的时候，当时看到那个，因为游轮公司每天就会给房间里放那个，就是 daily。他会有一个日常的介绍、然后上面就有一个故事，他就写有一个老年的一个老头老太太、他们已经在游轮上航行了400多天 啊、 对，然后基本上就是现在也就是很 国家可贵的 是 对，但外国人、 这不就是船上酒店吗？ 对，不是中国人、他们就把这个游轮当成一个养老院了、然后就是而且因为你越坐这个时间越长，然后游轮公司给你的这个价格就越便宜、 对、 然后他每天你 想他是连着坐400多天了吗？ 对，连着坐 没下来、下来过。 你想他是这样，因为游轮他是比如说这一段时间可能就在加勒比海、下一段时间他可能去其他的海，他有这种转港航线、对，然后他就一站一站去坐，然后你想下船的时候就是每天靠岸你可以去下船，然后就在岸边去转一转，你不想下船在船上有吃有喝有玩的，对吧？所以他们那个方式就是特意写了一个小的那个叫宣传在下面、真的是挺好的一种、挺羡慕的，突然那种感觉。 对 真是啊， 好有爱、 移动海上养老院。 对是，但是、但是我跟你说，游轮绝对是一个不光适合老年人， 对、 也非常适合年轻人出行的、 就 是当你就是在工作 移动海上幼儿园 幼儿园也有这个必须的亲子那种 中段的部分，你 中段那一部分是、移动海上学校和酒店 对 因为船上是什么都有，你24小时的吃， 对 是吧？自助餐、各国的美食， 啊、 对，尤其是我们今天说的这游轮，它就是 NCL， 它船上有很多很多的，就是我基本上坐过的很多游轮公司里面算这个船这个美食比较丰富的。 有阿拉斯加雪蟹吧？ 都得有吧？啊、 得有、 对，然后吃是一方面，然后你每天可以看不同的表演，对，然后呢，对，还有各种就是、就主要是能放空，我觉得对年轻人来说。 确实是、太忙了， 对，基本上可能有短的那种航线，当然也有长的航线，你可以选择适合你假期 有不同的线路哈， 对 长短的地区不一样， 对 是的、 然后而且你每天就是靠岸一个地方的时候基本上是靠岸一个不同的城市或者是国家，对，所以在无形中你去到了很多的你去不了的，就是平时比如说有一些像冰川这种你可能只能从飞机或者是坐游轮才能看到的，就是坐游轮是可以给你这种体验的， 一个一个不同的远方就在我们 眼前， 真是， 所以我觉得这块是比较适合青年人出行的 是 一个理由吧。 哎，对，那一般来说呢，我们这个游轮的航线啊，都是在温暖的四季如春的地方，但是今天我们要特意往北走，对， 悠悠，你作为这 个寒冷的地方， 对 ，super fail 哈、你有没有坐过这个游轮？就你们这公司的游轮？ 他肯定坐过呀。 我坐过我们公司的几条航线，像比如说像去。比如说像去年的话，我坐过我们公司2月份去加勒比海的航线，当时是我们从迈阿密上船、然后一个7晚8天的航次到就是维京群岛啊、等等一系列就是加勒比的小岛，然后当时还去了巴哈马的拿骚。 我的天哪，我最喜欢这个地方了，我特别喜欢。 拿着劲儿。 对2万钱 免税天堂啊，你知道吗？ 是吗？ 对， 免税。我的天哪，那就是买什么都行了呗， 买买买。 拿骚。就作为你应该是业界的工作人员哈，那你在这个坐游轮的时候，你会怎么看这个游轮的出行呢？特别想从你的眼中嘴里了解了解。 你会不会坐烦了？ 不要。 游轮旅行是永远不会烦的，而且是一个上瘾的事情。 你看看。 可是你想，我就一直纳闷啊，因为我还没有坐过游轮，就是你说不管是几天的航线吧，你那不都是在海上吗？ 也得上路 吧？ 不是不是，游轮其实我们可以这么讲，有一句话我觉得特别贴切，就是说在游轮上你睡觉就可以到达下一个目的地。 哦， 这个是跟传统的旅行非常不一样的一点。你传统旅行，比如说我们， 有道理。 我们坐飞机到一个地方，我们下来以后要租车也好，要打车也好，到要找酒店， 等行李是吧？ 然后坐公共交通去景点啊什么的。游轮上所有这些都不用，您只需要第一天上船的时候把行李摊放在房间的沙发上，整个一个10天也好15天也好，一个航次下来，你行李都不用动， 适合懒人， 有 不错， 就是省心，对不对？ 省心， 对，真的是省心， 省心 省力，而且到了目的地你还可以下去游览，你再玩，然后再买买买，这个时候你就不用担心那个，哎呀，什么行李超重啊，我还得自己拎呢，我得上飞机，我得托运，不用，你只要运到船上就行了。 从哪儿来，从哪儿去，从哪儿回？ 啊、哦，这真的是，哎，你说这么一点的话，大家对游轮出行还真的是一下就亮了许多，这个想法上， 对对对，嗯， 道道代表的那一部分有怀疑的，有感觉的朋友， 对， 我其实我小时候就是特别年轻的时候，小时候六岁、嗯、 啊，六岁，你特别年轻的时候， 我的父亲 啊 带着我坐过轮船，那种大轮船， 对对对， 我父亲。嗯二月份出生的媳妇拍照哈、啊，然后就在那个就是那个露出一个甲板或窗口拍那个，我是海去江苏啊上海，我坐了，我也不知道，反正是坐了好多长时间游轮、啊，我就记忆特别深刻，觉得在船上行走的时候，你可以特别放空，特别轻松， 对 对，就这感觉。 反正就是坐 不紧张、 嗯、坐船、哦、 还没信号，有时候巡游的时候、 哦、 是的、 哦、对对 对, 对，然后你要是看那个海域、嗯、因为如果你要是站在甲板上的时候，哇，那种乘风破浪的感觉是特别特别爽的， 对，你早上起来、嗯、就是因为我们经常会住那个露台房嘛、嗯、就在阳台了、 哎、一会儿下面的都是这样房型啊、嗯、 对，但是你就站在阳台上，那个就只要你拿一个面包伸出去，然后海鸥就过来抢你的食儿、 哎、 特别有意思、 啊、 都在那儿熏一熏，哎，这块有 食儿太好了， 对，特别有意思， 对，都在那定位滴滴，哎，找到了。 你刚才说军事周陀的笔差点断了，文文姐。 文化人， 文化人， 就是爬悬着看着。 对，就一直在那个阳台徘徊。来呀，兄弟们。 其实在海上行走、海上玩的时候，刚刚我们的那个莹儿说了哈。 嗯， 内容极其的丰富，一点都不单调，而且很稳。 嗯， 游轮又大。吞吐量有高，载客量有多，服务人员有多。 对， 服务人员一般多少的对应着，就是比如说 啊， 是平均 的， 就得让他说。 有、 嗯、就是这样的。游轮上其实我们分这种小型游轮、中型游轮、然后大型游轮、还有这种巨型游轮。 哦、 像游轮舒适程度有一个很重要的参数叫做服务乘客比， 哦、 也就是说有多少的服务人员对应多少的乘客。 嗯， 像我们这次就是去跑这条东京到阿拉斯加航线的这个船宝石号，它是有1000名船员，然后全船会有2000名客人。 嗯， 所以可以达到非常高的1:2的服务比， 哇， 随时都能碰到，好棒好棒。嗯， 其实游轮如果要是向往大海或者说向往自由的朋友，真的可以去游轮感受一下哈。对，而且这个服务人员呢也是非常的棒。 时间的关系、嗯、我们先向往一下自由，下不带我们打开心灵放飞自我啊。 好， 这是人间有真情， 人间有真爱 的旅行节目，旅行号1073，我是周准， 我是道道， 休息一下马上上船。 如果你渴求一滴水，我愿意倾起一片海。如果你要摘一片红叶，我给你整个枫林和云彩。如果你要一个微笑，我敞开火热的胸怀。如果你需要有人同行，我陪你走到未来。春暖花开，只是如的时间，每次怒放都是心 年。时光流转， 新的起点，新的心愿。 我的新年愿望是跟虎龙一起孵蛋。 我的新年愿望是我的家人身体健康，事事顺意。 希望2018年我们的孩子能够从这座古都中汲取更多文化的营养，希望能培养出更加有文化自豪感的孩子们。 希望我们2018年呢，我们是出行一路畅通，北京的堵点呢越来越少。 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 2018年市民对话一把手如期而至， 1月22号到28号，20多家市政府委办局负责人做客直播间， 聆听您对城市的美好期待， 实现我们共同的发展目标。 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联合北京电视台、北京时间、首都之窗、千龙网等多家媒体再次开启市民对话一把手， 您的向往就是我们的目标。 2018美好生活，我们共同努力。 人海中能遇见你，我是幸运的。 人群里能牵你手，我是幸福的。 爱他就给他不一样的婚礼。 北京广播大厦酒店集客房、餐饮、会议于一体精品商务酒店，观音阁八米高奢华空间，专业的舞台、影音设备，细心周到的服务团队，建国门商圈优选，北京广播大厦酒店，您婚宴的优选酒店。详情请垂询85015588转销售部。 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一起来关注天气。今天夜间晴见多云，南转北风2-3级，最低气温-11度，最大相对湿度30%。明天白天晴转多云，北转南风3级左右转2级，最高气温-3度，最小相对湿度15%。再来补充一条低温蓝色预警。那么受持续补充冷空气影响，预计24到26日本市将出现持续低温天气，平原地区日最低气温低于-10度，请注意防寒保暖。以上的气象信息来自于北京市专业气象台。 每一次旅行都见证一次成长，每一次上路 升华 一段情绪， 每一次分别 都邂逅 一段美好， 每一次归来 都了解一段人生。 旅行号1073，每天陪你 在路上。 因为咱们的大海航行啊，远啊，那开到美国呀，开到各种各样的地方，音乐就扑面而来了，不同风格 的。就是你比如说，要是从日本从东京走，然后咱们先放的是日文歌， 对呀、 然后你到达目的地之后就开始放英文歌， 相当的惬意了哈。 对，中途是没有信号的，这都滋。 就是这种放飞的心情会跟着游轮越来越深入的行程展开，你就越来越觉得游轮出去玩极其丰富有趣。 是的，而且在船上的这个项目那真的是多到你眼花缭乱。 是的，所以今天要好好说说游轮哈。邀请到两位我们的好朋友，一位是来自于名臣自驾的资深的 super 的美丽的领队丽莹， 欢迎莹莹。 欢迎，谢谢。 另外一位是我们的新朋友哈，金多优，名字记住了。 是的， 单位你在这 单位公司， 我们是 NCL 诺维珍邮轮公司。 嗯，欢迎 一家有着50多年历史的老牌的 资深哈。今天终于来到了我们节目哈。 是的， 有一种非常发自心里的感慨了。你咋催泪呢？ 对，哎呀妈呀，终于又把诺维珍请来了。 对，常来常往哈。 对， 作为出去玩的朋友，终于上了邮轮了，大包小包就全进去了哈。之后。咱们这个航程几天大概的持续影儿，但咱们的如果出去耍的话， 我们这个吧，就是为什么今天一定要拿着这个事儿说呢？ 对啊， 就因为它不一样。 我们 那个 不一样， 对，我们不一样。 对，大壮了， 有啥不一样呢？ 我每天都被洗脑了。然后就是那个，就这个游轮吧，它是一个转港航线。对，转港航线具体什么概念？可以让金多优给大家说一下。 转港 航线， 就说在我们游轮业内呢，分为转港航线，还有。常规的航线，常规航线，比如说我从天津出发，我还回到天津，这是常规航线。那转港航线呢，就是说我从天津出发，可能比如说日本下船或者韩国下船， 回到了黑河， 上海下船，就是出发地和回来的目的地是不一样的，对， 不一样。 但这样的航线有个非常大的优势，就是说它不走回头路，可以在有限的时间带客人去更多的 目的地去参观。 那这样的转港航线会不会就是可能相对来说会比较贵一些呢？ 不会的，这种转港航线实际上也是我们邮轮公司在把传播、 嗯、 比如说像这个航线是从亚洲 它结束了亚洲一个航季、 嗯、 要调往北美去的时候 哦， 这样一种手段， 哎， 线路更丰富，实际上价格也会更便宜。 哎，是的，哎，这个还不错哈， 真好，越来越棒了，这专业的词汇哈。刚说到转港， 嗯， 还有没有咱们这个邮轮公司一些特别棒的一些亮点特点？跟那些公司比的话，什么皇家加勒比儿啊，然后那些 啊， 有没有别的一些亮点啊？ NCL 这个邮轮公司呢，我们是世界三大邮轮公司之一， 嗯， 然后我们在全球实际上一共有15艘船，今年会迎来第16艘船。然后我们这些船是部署在全球所有这些重点的海域的，像北欧啊，像地中海啊，像加勒比海。我们的船实际上有几个非常大的特点，一个是我们的，就是如果大家上过游轮，可能会发现游轮船身基本上都是白色的， 对，干净嘛， 对，但是 NCL 的船是独树一帜，不是黑色，是独树一帜的。我们根据我们的海域， 嗯， 投放的海域不一样，我们每个船上的船身都是有当地地域特点的这种船身 的 彩绘， 哇，太棒了！彩绘呢？ 所以像比如说我们鹭港的雪号，它船身就是一种凤凰红，就是红色的凤凰的， 哦，酷，哦， 对，就是我们中国的那个 这种特色， 直播间后边的牙色， 嗯，啊，对，还真是红色的一个大凤凰， 嗯。 像我们阿拉斯加的船上，它就会画这种大的鲸鱼。 哎呦， 我以为画大的哈士奇， 哈士奇 还有熊呢， 对， 鲸鱼， 熊出没，请注意。 哎， 你这个创意很好， 对对对，把哈士奇。 其实这就是用心的部分。 嗯，对呀，啊。 所以当在一些大的码头有很多家邮轮公司的船停靠在一起的时候，NCL 的船永远是最醒目，然后就是 点赞 点就拍照率最高的。 对， 是的，因为非常的好看， 嗯， 对吧？ 嗯，就都是穿毛衣。是不是 都是毛衣？ 它走线什么都差不多。哎，我们有一特别亮丽的图案，就吸引朋友。 对，当然了。 这个我们了解了这个邮轮公司的一些亮点、用心之处哈。 嗯， 就是我游客真的上了这邮轮公司之后， 这关键还得看内部的东西。 里边的那个硬软件，听刚才说的服务没有问题，那么多工作人员，每天见到都是老熟人了，非常熟悉哈。 对， 你什么 吃的？ 你什么性格？他都了解了。 嗯， 你有什么要求？刚一抬手，咵。 嗯。对， 麻辣烫，您吃 麻辣烫， 确实是因为那个这个他这个船上的服务员，他可能来自于不同的国家， 嗯， 可能中文他都不会说，但是就是因为他对你的这个，因为服务配比的这个很高嘛，所以他对你的这个客人的习惯非常非常了解。比如说你早上几点起，然后晚上通常比如说你可能很晚才回来，或者是特别早就回来要睡觉，然后他就会给你提前铺好床。 哎呦， 对，然后包括要送一些热水啊，或者送一些水果的时候，他会知道你大概什么时间。 你看看。 就包括连餐厅的，他都会知道你可能这顿要喝红酒，然后你喜欢的红酒品牌是什么样的，对，他都会很了解。 我的天， 对，有个一天他们全都了解了。 有一天就是服务我的那位，我经常晚归给他气 啊，是经常晚归 睡不了觉， 然后就给你拿那个小本儿， 早上起不来， 又去酒吧了， 吃饭那么挑剔，您回来了， 是的， 服务非常好， 对， 是是是。 刚才有人提到了，就是说像那个客房服务这一块嘛，其实我有一个特别有意思的一个事情想跟大家分享，就是说在我们的船上，当客人白天去下陆地去旅行了，然后我们的客房服务员会打扫房间，然后我们会给每天会有不同的主题的叫做动物毛巾，就我们客人当他晚上回到房间 的 时候，会看到他的毛巾是叠成各种各样的，比如说像小象啊，像兔子呀，包括有一次我在夏威夷我们的船上航，就是回来的时候看到我们的是房顶上挂了一只毛巾叠成的小猴子， 哦， 就是每天会有这种不同的这种小的惊喜，让你的旅程更加的有意思。 细节的部分， 我觉得细节决定成败，因为游轮其实说实话，它的项目大体的类别都是差不太多的。那关键就是说，看你的这个服务质量和软性的一些这个服务的内容会怎么样？ 对，刚刚说服务呢，宾至如归，我们钱花的非常到位，也值得。 对， 现在就是项目呢，让我们觉得不乏味哈。也是去体会过，对不对？ 体会过， 嗯， 饮食的、娱乐的、观赏的， 这船上能吃到什么、玩到什么呀？ 你想从哪个方面先切入嘛？跟我们说说来。 我觉得可以先说说小朋友能玩的， 哎， 对吧？ 我也想听这部分。 对你，因为很多人家长就喜欢带着孩子，就想省心嘛。你孩子上了船之后，我跟你说，就跑不丢，你知道吗？ 上去吧，你 上去吧，也快快上去。 他会给你寄一个手环，然后 手环 对手环上面会写着你的房间号啊什么的。如果万一这孩子丢了、 哦， 然后会有服务员给你送回到房间里面去。对对对，然后你就给他专门的，因为他会有那刚才还是说到那个节目表嘛， 嗯、 就每一个时间段他都会有不同的活动，比如说教小孩子做一些互动的，做一些什么蛋糕啊， 嗯、 做巧克力啊、 嗯， 对，然后一起互动做游戏啊之类的，他、 嗯、 每一个时间段都有，就跟一个。 嗯 海上移动的幼儿园是吧？ 对， 真是。 对， 而且在我们的船上，实际上有一个就是 NCL 首创的一个概念，就是我们有给小朋友准备的儿童活动中心。 哦， 就是说。等大家大人上船了，如果大人白天说我想两个人二人世界，然后喝一些酒啊，想游泳享受一下、 嗯， 小朋友你可以托管到我们的这个儿童活动中心。 哦，这有点像那个， 不 上 去 快进 去吧， 对，真是那个。 对，然后我们 一下全包的那种， 在我们的儿童活动中心里面呢，会有专门的。 哎呀，行， 会有专门的老师把小朋友按照三岁、四岁这样一个年龄段。然后分组，然后带他们做游戏。 哦，你看 他 家打的三岁组。 然后家长呢也不用担心，他会每个人有一个手提电话在身上， 嗯、 有任何问题、 嗯、 老师会随时跟家长联系。 嗯， 就是非常安全和踏实的一种。 对， 是的， 这很重要， 很重要啊。 对，尤其是因为很多那个中国的家长都觉得，哎，我们家孩子可能就会犯怵啊，就不愿意去接触这些小洋娃娃之类 的。是 的，但实际上我觉得是一个很好锻炼机会。 哦， 对，就是我 世界各地都有。 对，我的那个朋友，然后他带着他女儿去，嗯、然后就第一天上去。就本来一开始也是很陌生，因为他没见过这么大世面，可能 对对对， 就很看到很多 面孔语言 对都不一样了、 嗯。 然后他第一天也很害羞，但是后来玩几天，就玩到最后基本上就打成一片，就叫都叫不回家那种， 对吧？ 对， 熟悉了， 真的是也是锻炼嘛，一种、 嗯、 对， 挺好 的。 小朋友互相起名儿、 啊，互相抓挠， 也听不懂可能。 对，其实就是外国小朋友见到中国小朋友是一样的感觉， 对对对， 他们互相有一个适应的过程， 对， 很好玩的，很好玩的。 我们不一样。这是真的不一样。 那个、外国小朋友嘛、哦，给他起个名叫 Kevin，、嗯、他给他叫大壮，挺好 的。 我是女孩，你怎么能叫我大壮？ 真好，有这样一个、 嗯， 就是可以看着小孩子安全的地方，大人也可以去放松一下自己。 对， 哦、 对对对，是的。但是我一直在想，因为咱们这一趟是从东京出发，然后往北走，一直走到那个阿拉斯加那边。 嗯、 那如果到了阿拉斯加那附近的海域，是不是就会很冷了呢？ 嗯，我们这是五月份去的， 五、 嗯、 月份、 啊。对对对，相对来讲还可以。嗯、我上次去阿拉斯加是九月份、嗯，给我冻的， 哎呦， 对，挺冷的。但是其实五月份的话，温度也不会很高， 嗯、 基本上就是。从这一趟线来说，因为我们先从东京上船， 嗯，那我是没法抖纱巾了，那船上 可以 吗？可以吗？ 上面医生多的是， 医生也有。 对，你抖完了感冒了，回来赶紧吃药， 吊瓶。 但是我得提醒一下，船上的医疗是非常的贵的， 哦，是吗？ 尽量不要去船上的医院啊。 那个，你包好了再抖。 是的，对， 嗯， 东京反正上船之后温度基本上是在十来度、二十来度左右，因为我们是从等于从那个关东关西这边出发，然后你是往北走，会经过北海道，然后五月份的时候应该北海道樱花是正好， 对，今天有一个那个樱花那个时间嘛， 对， 樱花在北海道 会停 上去啊， 对，好几站呢，对啊， 天哪， 上岸， 对，函馆、青森、世兰什么的都会在那边停， 太棒， 青森是在那个本州的最北边吧， 青森其实是个很好的地方， 对对对。对，因为它是三月份一般是东京那边会樱花， 由南到北， 对，由南到北，正好五月份的时候会在北海道看，然后你从北海道，然后到俄罗斯的话，就是会到那个勘察加。 哦，勘察加半岛， 对，勘察加半岛、那边最大的荒原嘛，世界上、对吧，自然风光就没得说了，特别的美、然后那边会稍微凉一点点，然后再到阿拉斯加，因为要经过白令海峡什么的、然后那边到阿拉斯加会再凉一点，基本上白天的温度在十度左右吧， 可以， 十度也可以了， 可以， 我跟你说十度有的是那个就是游客在船上泡温泉的， 哦， 对，因为它 船上 还 有温泉， 对， 是有那种露天的温泉泡泡浴， 妈呀！ 所以就是说，您可以在甲板上，然后一个池子里面三四个人，这样很舒适。 有几个这样的泡池啊？大概？ 船上甲板层一般会有5到6个。 啊，好棒啊！ 好棒啊！ 然后外边 泡着温泉， 看着星星， 对，蓝天大海，然后如果这时候要有夕阳，对，那 有夕阳， 有 对有夕阳。 我得觉得排队，这应该挺受欢迎的哈。 对 对 对, 对, 对， 这个温泉水是从哪来的呢？是。就是从温泉那儿打上来的吗？ 就是船上实际上是这种热水嘛。 哦， 了解。 真正意义上的温泉水， 哦， 它是一种温水的泡泡池。 了解，了解。 温水泡泡池 就是舒服嘛， 对，很舒服。 当然，小孩、老人都可以去。 对呀。 哦， 除了泡温泉，咱说项目哈，一会儿说吃哈，吊吊他们的胃口。 是， 对，项目表演啊，各种的有大概是什么样子的？ 其实 NCL 在表演这一块是非常有特色，而且非常出名的一点。像我们每天晚上都会有至少2场这种大型的演出，因为船上有大剧院嘛，剧院比如一般可以容纳800-900人， 好大的剧院、啊， 很大的剧院，每天晚上会有1场到2场的演出。而且我们因为是美国公司，所以我们的演出像一般就是像比如说百老汇的演出、拉斯维加斯的这种歌舞表演，包括有魔术，然后有这种就是什么歌曲，就是金曲老歌这种歌曲的演出啊。 演员好专业啊。 对， 专业。 对，包括还有时候也会有一些美国当地这种脱口秀演员啊，讲一些美就是英文的这种笑话， 对， 非常丰富。每天晚上，因为我们头一天会给客人房间放一个第二天的船报嘛， 选择 这个船报实际上会告诉客人第二天从早上7点到一直到夜里凌晨24小时，就很长的一个时间都有什么可玩的，有什然后船上有什么样的活动，有什么样的。 那我去了我肯定闲不住，我得都看一遍， 是吧？但我去了的话，我觉得海上有电影院吧， 有电影啊， 船上你得看电影，是 游戏厅， 对，哎，还有游戏厅呢， 游戏厅啊， 哇，那 还有你应该喜欢健身房吧？ 啊，对，我去了， 对对对。 How you get? Don't get the blood. 哎呀，又输了， 可以抓娃娃。 另外，对于男士来说，我们海上除了健身房，还有一个多功能的运动场，很大的 篮球， 打篮球， 哎呀。 打网球， 哎呀， 打排球都可 以。周彤，你兴奋 什么？球， 我这个 也落枕了， 落枕快好了 啊！ 还有海上高尔夫球场， 哎呦， 打小高尔夫 哦，这个都不错哈。其实我对于这个女生来说呢，可能运动会差一点，那有没有像酒吧呀这种休闲的地方，咖啡馆啊 放松 的 那种的？有吧？ 下午可以坐着的 15到16家。酒吧， 哎呀妈，太好了，喝遍它。 但是你控制一下，你逞一家喝，给他喝垮。 可一家坑啊， 对，可以。 那么多风格的酒吧呀，那肯定不一样的风格，对不对？ 有非常有各种各样的风格的酒吧，然后有些小的酒吧会有一些 演出， 小型的驻场演出啊什么的， 你也可以唱。哎，我们可以参与唱吗？ 当然可以， 一起 dive。 行了，你这个破罗嗓，我强烈建议这位客人你下去。 他们不会这么说的，他们会婉转拒绝你。对，我们今天的话筒坏了， 结束了。 我们的限时时间到，对，请您下去休息一下。你看，你也唱累了，是吧？哎呀妈，可算下去了， 非常非常好哈。酒吧有十几家，哎呦我的天， 10几家酒吧。 您刚才说有一个菜单，这个菜单是全是英文的，还是中文，还是日文的都有吗？还是什么样？ 现在我们因为实际上世界上主要的邮轮公司都是国外的公司嘛，所以我们菜单呢基本上是以英文为主的。但是我也会，我们公司实际上在每艘船上都会有不多，但是会有几位这种服务人员实际上是可以讲中文，他不一定中国籍， okay， 但他可能是华裔，然后能讲中文的。所以就是说，客人大多数的客人到了船上，语言不是个太大的问题。 哦，哎，这一点就说的还非常的公允的，刚刚说的这个感觉。 是的，是的。 大家得备一点翻译的，比如说互相交流的一些软件啊， 对， 更容易一些哈。 而且基本上，其实我觉得，对，走这一趟线的，可能年轻人会稍微多一些。 对，我觉得这个真的是很活力哈。刚刚你说的有什么剧院啊、酒吧、演出、电影院、游戏厅、健身房、运动场，是不是？ 是。 我就想问一下呢， 你要问什么？ 如果我想在甲板上跑步，有这样一个可能吗？ 当然 可以的， 我们船上有专门的围着船一圈的慢跑镜。 我就没从来没感觉这个感觉。 因为有些客人实际上他可能平时在家还会睡懒觉，到了船上，他每天早上7点会准时去，迎着海风，看着朝阳去慢跑镜跑步。 感觉真不一样。 天哪！那如果要是我有站的地方吗？我不跑。 你怎么 死？还有躺的地方呢？ 我拒绝一切是运动，你知道吗？ 能躺着就不坐着，能坐着不起。 但是我又想看朝阳，你说那怎么办呢？ 就坐那边看 光甲板嘛，有很多的躺椅， 真好， 躺在那边，躺在躺椅上晒着太阳，看着书，然后看着外国的帅哥美女，这样 太好了，太好了。对，你看完了再可以叫杯鸡尾酒，是不是？ 你看这缺酒不行。 对，鸡尾茶。 您刚才说那菜单是从多少到多少这个时间点，几点开始就有活动了，大家就可以去玩了。 你说的我们的每日的船报， 对对对，菜单。 每日的船报实际上，比如说全天一般早上7点开始。 哦，就吃早餐就去了。 对，像比如说有一些这个每个船可能不一样，根据它的情况，像有些船会组织，比如早上有瑜伽课程啊， 还有 太极拳啊， 然后一直到晚上23点、24点、 11点钟都会 都是有的。对，因为我们第二场演出结束的时候，一般也要在10点左右了。 OK， 那比如说我们意犹未尽，余兴还很浓。到了24点呢，所有的娱乐节目都结束了，道儿准了营，悠悠咱们四个一个 F4 小组， 浩浩荡荡出去了。 酒吧再待会儿行吗？ 这个完全没有问题。 哦， 酒吧是都是24小时营业 的。 我们实际上船上是有酒吧还有餐厅是24小时营业的。 哦， 所以您比如说夜里2点您饿了。您就到我们这个24小时免费的免费餐厅，您去要个炸薯条，要个鸡翅，要个汉堡，完全没有问题。 两点饿了， 天 哪！ 我 的天， 24小时的免费餐厅， 工作人员太棒，免费餐厅。 对， 哎，颖儿还有6分钟，还没说吃的呢 啊， 赶紧说吃 的。 我的天， 对，吃的除了美食，它是以美食为主吗？还是 各 种都有？ 各国都有，尤其是还有很多航线的话，它会有专门的那种当地的餐食，比如说加勒比海，它会有墨西哥的餐厅，对吧？然后去欧洲的话，它会有这种地中海意大利风味的餐厅，很多很多。而且我跟你说，真的是长肉，每逢上游轮 长 10斤， 真的真的 10斤。 你还躺着呀？ 哎呀妈呀，还不能躺着了， 还站着呀？ 对对对，赶紧去运动吧。 为什么有运动？ 在游轮上，我最大的一个经验，或者所有人其实都是这样，就是，当你上了船，你会发现，最常去的地方就是餐厅。 哦， 稍微一饿，哎，去餐厅转一圈，溜达溜达。 啊，溜达溜达， 都是 嘴上是说，哎，我去消消食儿，但实际上大家就是随便拿点东西 再 吃一 点， 对， 至少吃点水果，喝点果汁，这个没问题吧？ 它呀，主要它是免费的，你知道吗？然后又是自助，你控制不当。 现在我们宝石号上，我们是有16种餐饮选择， 对， 这么一艘船上，其中有8家是免费的餐厅， 哦，8家， 包括自助餐厅，包括主餐厅。 我建议以后多点那个就是素菜。然后就是基本上都是素餐厅，然后就没人去了， 素食是吧？ 没有人去了。 你正餐厅它是就是西式的那种几道式的这种，你可以自己去选的，对，可以根据自己的口味，然后选你的主菜是选牛排啊，或者选素菜啊，都可以。而且我觉得最有意思的一点，也是我们每一次出去就必须要跟客人说的，就是船上它，尤其是在海上巡游的时候，它会有船长晚宴，就是这种，就是大家所有的人都要穿成正装，然后去出席的一个特别有意思的一个场合。对，就是如果你穿着裤衩背心，第一是不上劲啊，第二你会觉得很奇怪，你知道吗？ 对， 你就会觉得很奇怪，因为大家都穿着西服，然后那个外国人是要打领带的，然后我见过跟我们一块出去的大姐穿旗袍的，特别美，真的是 旗袍真的是赢了。 对， 中式的旗袍， 最中式的，老外都很喜欢的，他们觉得哎，就没见过嘛，对，是中国的一个文化。 哎，我觉得真的应该就是办一个，就是因为这个船上的客人来自全世界各地，然后可能欧洲的人会穿晚礼啊什么的， 对对对， 我觉得中国人就真的应该穿旗袍， 对， 各式各样的旗袍， 中山装， 对，中山装，然后哪怕说把汉服穿出去，对， 吓人， 然后日本的把 和服给我拿过来， 对，把我的那个布腰，哎呀呀，扎着了。 欢乐的游轮出行其实不是那么就是简简单单的，里边有太多太多丰富多彩的内容。 对，因为它船上还有各种各样的活动，你就像船长晚宴啊，然后比如说可以真的是有像假面舞会这样的，也 有 可 能 的。 这个呢， 对啊， 各种交朋友， 对啊，各种酒会，是不是 分享朋友圈照片，这是一个交友的好处。 还有一个没说呢 啊， 是购物。 哎呀，对，购物，我不是还要到船上卖钻石吗？ 免税店 都有。 对啊，有啊。有化妆品的免税店，烟酒的免税店，然后零食的免税店， 还有 服装啊、包包啊，而且我们都是跟世上最大牌的这些品牌来合作。 不错。 像那个 To be number one 的啊，等等。开玩笑呢， 那个记不去。 希望大家就是选择游轮出行的方式。我们只有大概40分钟的分享时间，分享不完，但是我们基本能把说的都说给大家了。 对， 大家对对对，小嘎，莹莹有没有微博？大家有什么问题是微博问你呗？ 微博有呀， 说说微博。 就小嘎吗？我就小嘎， 就叫小嘎， 小嘎， 对， 小兵张嘎的嘎， 不是。嘎儿，对，是小嘎， 就小 嘎，对对对， 小嘎嘛， 对，小嘎， 小嘎， 对 对， 有什么微信不是微博， 或者关注明晨出发的微博也可以。 好的， 好的， 对， 好的，谢谢我们的悠悠第一次来节目， 谢谢悠悠，谢谢莹莹， 谢谢。 作为这个咱俩主持人嘛，悠悠参加节目的感受分享一下怎么样？你感觉？ 非常的酷，非常喜欢这种自由的这种交流的方式， 是吧？我们就是自由奔放。 这也是他们特点 freestyle。 对啊，我们就是 咱们的节目是 freestyle， 然后我们公司的倡导的理念也是 freestyle。 是的， 咱们是非常吻合的。 对。 对，下次再来好好介绍一下。 你们都说 freestyle， 我还得少 rap 了、啊、你可够了，你可别 rap 了。对对对，你不用了，中途你就不要了啊。 对啊，希望大家听完这期介绍之后、嗯，对这个航线还有这个公司游轮呢有非常丰富的了解。谢谢悠悠， 谢 谢 谢 谢悠悠， 谢谢。 哎，结束了， 结束了，还有点不舍呢。 有有有，真的有。 对， 嗯，试想一下，道道 伴着夕阳， 对，道道，我们四个人好朋友，在夕阳快落下的时候，船非常稳定的前行。 嗯， 我们可以敞开怀抱，拥抱大自然，海风吹到我们的脸上。 对， 啊，那感觉非常 爽。我觉得就是突然间想，就是这个游轮真的可以非常的年轻化。你比如说闺蜜， 对， 闺蜜一起去上到这个船上，每个人对呀。背着自己非常漂亮的衣服，然后可以互相的凹造型拍照啊，一起去酒吧狂欢啊，一起迎着夕阳去见证他们的友谊啊，然后情侣 泡泡 对呀、啊、这个情侣之间呢、嗯、也可以就见证他们的爱情嘛，非常的甜蜜，然后老人呢就可以在这儿非常的悠闲 稳当的， 对，然后带着孩子的呢，孩子你去吧， 对啊对啊对啊、嗯、一家老小 啊、 嗯、 终于也可以脱离他一段时间 谢谢大家的收听哈。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今夜私语时， 嗯， 游轮见啊， 好，拜拜。 离开你以后才知道你对我是那么那么重要，谁知道你想要的不明了，我无处可逃，你的心不在，你总是想跑，我只想要